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讨论第24课，也就是第二册的最后一课。Please turn to page 245. 我们和 Alan 一块儿先开始我们的单词部分。Hi, Alan. Hi, Ginger. Please start with the new words. Okay. New words, new page. Be made up of. Be made up of. 由什么构成？我们上次学过了 make up, 构成占多少。比如说 make up 80% of the population, 占人口的 80%。 这个 be made up of 就是 make up 的被动态。 Be made up of. Okay. Be iced over. Be iced over.又一次是被动态，由冰雪覆盖着的 ice 冰 iced iced over 冰盖起来的 be iced over。 我们比如说 the ground is iced over， 整个的大地都被冰雪覆盖着。 OK. Polar bear. Polar bearPolar bear, 北极熊。我们上面说到了冰雪，那么出现的动物就是 polar bear, 北极熊。 Cover. Cover. Cover. 覆盖，盖住，罩着，都叫 cover。这里呢，用的是动词，它同时也是一个名词。比如说 ,the cover of the pot.那个盆儿或者那个锅的盖儿 ，the cover 就是上面的 ，the cover letter 就是这封信的表面那一张。所以在这里用动词，平常可以用作名词。它和覆盖 iced over 有一样的作用，但是它不讲究用冰，而是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做。OK， further， further， 再远一些。或者是再进一步的 further 是 far， 就是那个 far far 的比较级。我们很少说 farer 而说 further。 OK， flat， flat， 我们以前学过 flat 作为名词，大家可能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呢？对了，是房子公寓的楼房的 一套叫 flat。 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平坦的，指的是形容词。 It's a flat surface， 一个很平的表面。 A flat surface， 平的表面。 Plain， Plain， Plain， 名词，平原。 Plain， Plain 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说 She's plain， 就是说她长相没有什么奇特的，很一般，很普通。 She's plain。The next one? Wheat. Wheat. 小麦，麦子， wheat. Then? Maize. Maize. 玉米， maize. 玉米。 Indian. Indian. Indian. 这里我们说是印第安人，因为我们课文要讲什么呢？讲 North America, 北美。所以是印第安人。其实呢，印度人呢也是这个词 Indian。 如果不加 American Indian， 我们一般呢在其他的环境中有就很容易就是印度人。 European 呢 ？European， 形容词和名词。形容词是什么呢？是欧洲的。我们学过 Europe， 欧洲 ，Europe。European， 欧洲的。The European country， 它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呢，这又做名词。The Europeans， 欧洲人，我们加 s 就指的不是一个人了，欧洲人。The Europeans， the last one， Spanish， Spanish， Spain， 西班牙， Spanish， 西班牙语，无论是拼写还是读音呢，都有比较大的变化。Spain， 西班牙， Spanish， 西班牙语。现在呢，西班牙语不一定是在西班牙说了。因为西班牙曾经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有很多殖民地，那些地方特别在南美洲都有很多人，在很多国家就用西班牙语，所以 Spanish is a language. OK, let's go over. Be made up of. Be iced over. Polar bearer. Cover. Further.Flat, plain, wheat, maize, Indian, European, Spanish. Thank you.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大家好，我是黎春，又到了今天咱们一起学字母组合的时间了，请大家和我一起写下字母组合 D R，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音是这样的 D， 对，再来一遍 D， 比如说 dry， dry cleaner， dress， evening dress， address， what's your address？Dream, sweet dreams, drive, drive a car, drum, beat a drum. 字母组合 DR 在一起的时候发 dr， 这个规律应该非常好记，对吗？好吧，我们在今天结束之前再和大家一起核对一下你们所写的单词，他们是 dry,Dress, address, dream, drive 和 drum。 好了，我是黎春，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儿了，祝大家学习顺利，再见啦。 我们看一下这个课文 Text A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What countries are included, as you understand, Alan, in North America? North America would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the no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Mm-hmm. Yeah. 我们说，我和 Alan 一样，我也这么认为，就是一说到北美呢，我们都想到美国和加拿大。那我们看一下课文里边对于北美是什么解释。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exico are the main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USA is made up of 50 states.Alaska is one of these, although it isn't joined onto the rest. Okay, we've got the answer, right? Yes, Mexico. Mexico. I didn't know that. I didn't know it either. Yeah. I thought it would be just two Too places. Many people, this is actually the accurate geographical conception. 我们说课文第一段就告诉我们，除了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呢，还有墨西哥。问题是墨西哥太小了，特别比起美国和加拿大来，所以呢，一般的人的感觉中呢，说北美呢，我们都就不带墨西哥了。其实墨西哥我们叫做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部分呢，它是一个主要的代表，尽管是小国家，但是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看看第一段呢，除了说到三个主要的国家构成了北美以外呢，还专门讲到了美国，因为说到北美，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再加上墨西哥。The USA is made up of 50 states. 这个 states 是美国专用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叫 United States 联邦国家，它这个邦呢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州，所以它的 state 就是州的意思啊。一般的 state 像我们国家一说 state 我们知道就是国家的意思，但是在美国说 state 就是州的意思。 50 states Alaska is one of these, although it isn't joined onto the rest, 没有和其他的州连起来，但是阿拉斯加也是50个州中的一个。这一点呢，很多美国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有时候要找的话都要费一番功夫，因为阿拉斯加其实是在亚洲的版图的北头。 OK, the next paragraph. The land in the north is iced over and polar bears live there. Thick forests cover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parts of Canada. Further south, there are flat plains where wheat and maize are grown. Much of East USA is covered with factories and towns. 我们看到这个地理上分布呢，我们知道加拿大其实占了很冷的一部分。我们 land in the north is iced over, and the polar bears live there. 没有人居住，谁居住呢 ？Polar bears, 北极熊在那儿居住。Thick forests cover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the parts of Canada. 然后呢，就是用有森林覆盖着的罗基山脉和部分的加拿大国土。再往南呢就是平原了，这也就是美国的主要部分了。 Flat plains 平原， Flat plains where wheat and maize are grown， 我们可以说 wheat and maize are being grown or are grown 被动态，也可以说呢 where people grow wheat and maize 主动态，但是这里呢不出现人，只是讲粮食作物，小麦和玉米呢are grown， 就用这种被动时态。 Much of East USA is covered with factories and towns. Yeah, it's strange that it's talk about the East USA only, right? Yeah, they don't mention the West Coast. Yeah, the West Coast is also covered with factories and towns. Not as many factories, though, because East Coast cities such as Philadelphia and Baltimore, Boston, were older. They're older than the West Coast cities, and so they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big cities, and it's not always clea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ies there. Okay, 我就说这里专门讲到了那个美国的东部有很多工厂和城镇。我说的他没有讲到西部，因为 Alan 是西部来的。我说呢，西部也有很多工厂和城镇。Alan 呢偏爱西部，于是说什么东部老啊，东部时间早啊，所以工厂多，城镇多，而且受污染的情况也比较重。说西部要好得多，所以有希望，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去看比较一下东部和西部。Okay, the next paragraph. There are about 323 million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North American Indians have always lived there. 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found the land nearly 500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many Europeans have lived there too. Okay, 这就讲到的历史了。现在讲到整个北美呢， 323 million people,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三个国家的总数3.23亿人口，这是应该说是十年以前的状态了。It's much more than this. Yeah, yeah, I think it's much more now because the U.S. has at least 275 million right now. Okay, if not more. Okay, alone. Oh yeah, 美国一个就是2.75亿人口，现在，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人口呢，显然就是要超过这个数字。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s have always lived there.这里专门提到了北美的印第安人，因为什么呢？印第安人不光是这一个地方有，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所以讲的 North American Indians have always lived there， 他们是这里的土著 ，have always lived there， 一直在这里生活。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found the land nearly 500 years ago， 500年前。离现在其实也500多年了。500多年前是什么呢？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叫 European explorers explore 探险者、探寻者。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found the land nearly 500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自从那时候开始 ，many Europeans have lived there to 在这片土地上欧洲人也开始定居了 OK, the last short paragraph In Canada, some people speak English and others French In Mexico, people speak Spanish OK,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speak only English? Well, that's generally true. People do speak English. It's our national language and our native language. But in fact, there's a growing Latino population in the U.S. right now. And in cities such as Los Angeles, Spanish is really a very common second language. 我们谈到了语言，大家听到我和 Alan 在讨论什么呢？我们最后一段说的 ，In Canada, some people speak English and others French. Some people speak English. 一些人说英语 ，and others 指的是 other people. Others speak French. 另外一些人呢讲法语。我们都知道，在加拿大呢有一块法语区叫做魁北克地区，那里的人呢就讲法语，所以当地的语言呢。I think in Canada,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re both English and French. English and French. And in Montreal, of course, people seem to speak French. Okay. Alan 讲到了蒙特利尔 Montreal, 我也去过那里边，就是人们讲两种语言，法语和英语。所以呢，我们说在加拿大，英语和法语同时为官方语言。我们叫做 the bilingual country, 双语的国家。然后呢，在墨西哥呢 people speak Spanish.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墨西哥曾经作为西班牙的那个殖民地啊，人们讲西班牙语一直保留了下来，因为早期呢也是 European immigrants 欧洲移民居住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从那个西班牙语那边就继承下来这种传统。我刚才问 Alan， 那么就说美国人呢就讲英语了。因为加拿大人讲英语法语，墨西哥人讲西班牙语，那美国人就讲英语了。 Alan 说，理论上讲是的。因为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官方的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实际上呢由于很多移民的出现特别近些年来我们说有受南美一些移民的影响数量越来越大在很多城市 Alan 说比如说洛杉矶像这样的一些城市 Spanish speaking people are even more就是更多的人在讲西班牙语 So in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You can say it's actually a bilingual city at least Yes, very much a bilingual city、 mm-hmm. And actually in some ways more Spanish than English 在有一定程度上我说那就说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已经是双语城市了 Alan 说在有一定程度上甚至于说讲西班牙语的状况要远远多于普遍于英语这就是为什么近来有人说这个南美的移民可能最后会使得美国变得不再是英语国家就是指的这样一个情况 OK 我们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地理情况的时候呢更多的关注一下它的语言这对我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I think we have to stop here for today listeners and I'd like to see you next time Thanks listeners, bye bye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呢，我们终于进入了第二册的第24课，也就是我们这册书的最后一课。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第24课的 Text A。刚才呢，姜老师还有 Alan 老师已经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过了。现在呢，我来帮朋友们这个复习一下。这课书的题目呢是 North America。North America 我记得以前呢我们学过一个 South America 是关于这个 The Rich and the Poor 是关于一个穷人和富人的这样一篇文章那在那篇文章当中呢谈到了这个 South America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North America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OK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exico are the main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由此可以看出这个 North America 主要是由这个三个国家组成的那么这三个国家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加拿大美国 and Mexico 还有墨西哥可以说这三个国家呢构成了北美地区的主要国家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的缩写呢就是 The USAThe USA is made up of 50 states. 这个 be made up of, 大家记住这是一个短语。它的意思呢就是由什么什么组成的。 那么这个 USA 它本身呢是由50个州组成的，在这个美国本土上。 OK, Alaska is one of these, although it isn't joined on to the rest.在谈到美国的这个50个州的时候呢，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话谈到了 Alaska, 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他说 It's one of these, 这个 these 就指的是这个50 states, 指的这个50个州。Although it isn't joined on to the rest, 尽管它和其他的那个49个州不在一起，但是呢，它也算是美国这个50个州之一。OK, to be joined on, 大家记住这是和什么什么连在一起的意思。To the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states. The land in the north is iced over. 首先谈到的是这个 in the north, 在北部地区的这片土地 is iced over, 是被冰雪覆盖的。To be iced over, 意思呢就是被冰雪覆盖。That means it's covered by ice.OK, 在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下，什么样的动物容易在这里生存呢？ OK, polar bear. Polar bear 呢，意思就是北极熊。Thick forests cover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parts of the Canada. 由于这个地方呢，常年冰雪的覆盖，所以这里面呢，有茂密的森林。Thick forests.茂密的森林，这个 thick 它本身的意思呢是厚的意思，但是放在这个 forest 前边呢，我们就不能说它是厚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它可以引申为是非常茂密的。 Thick forests cover the Rocky Mountains. Cover 是覆盖的意思。 The Rocky Mountains 意思呢就是落基山脉，这个 mountain 后面加上 s 指的呢就是不止一座山脉，是很多很多绵延起伏。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parts of the Canada 这片森林呢同时跨越了两个国家，一个呢是 The Rocky Mountains,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在加拿大地区。Further south, there are flat plains where wheat and maize are grown. 谈完北面呢，现在又开始谈南面。他说 ,Further south, 在这个南面呢 ,there are flat plains. 这个 plain 呢在这里是平原的意思。Flat 是非常平坦的，是这里面的一个特征。在这片土地上呢，这片平原呢它还是可以说是非常肥沃和富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 plain 上呢 ,where wheat and maize are grown, 在靠南的这片平原上呢可以生长这个麦子、小麦和玉米。maize 其实就是 corn。So, wheat and maize are grown here. Where?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North America.在这个北美的南部。 OK, much of East USA is covered with factories and towns. 可以说这个 East, West, home is best. 看来在美国呢，这个 East part 在它的东部可以说是这个发展比较早的一个地区，所以在这个地区呢 is covered with factories and towns. 所以很多的工厂和小城镇都建立在这里。Okay, the next paragraph. There are about 323 million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在北美地区呢，大概有这个3.23亿人口啊。In North America, 它的人口构成呢，可以说也是相当复杂的。都有谁呢？ North American Indians have always lived there. 这个北美的印第安人呢，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很多是欧洲的探险者。 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found the land nearly 500 years ago. 500年前呢，许多欧洲的这些探险家呢，纷纷来到这里，来探索这个北美大陆。从此以后呢，有很多欧洲人都来到美洲，并且呢，居住在这里。 And since then, many Europeans have lived there too. Europeans 就指的是这些欧洲人。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In Canada, some people speak English and others French. 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都被作为是官方的语言，所以生活在加拿大一般人呢都是会讲两种语言的，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 OK, In Mexico, people speak Spanish. 注意在墨西哥呢是讲西班牙语的。 OK, have a nice day and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